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 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小说联播， 小说联，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对于自己的译稿被退回以及背后的内幕，荀磊和冯婉书很是郁闷，但是赵编辑还在给他们打气。现在啊，出版社很多，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不妨再拿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像我们主任那样的人物固然到处都有，可毕竟也有开明的领导敢于启用支持新人，碰巧了，也许他就能从此把你荀磊推上艺坛，哎，让你成为新时期的傅雷。荀磊正想把心里淤积的情绪倾吐一下，忽然听见父亲在厨房里高声呼唤：磊子。他只好跟赵编辑说声对不起，赶紧去厨房。厨房里不仅坐着父亲和杏，还有薛师傅。父亲的脸色不知道为什么很难看，荀磊还没进入情况，就听见父亲闷声闷气的质问：怎么叫了你好几次都不出来啊？杏一边为他解释：磊子哥那不是来且了吗？您叫的时候他们正聊着，没听清楚也不为怪。父亲嘴里咬着烟斗，并不谅解他，噗噗噗地吐了几口烟，依旧闷声闷气：你家的就那么大啊，见了你薛大爷叫一声都不会啊？薛师傅赶忙打圆场：哎，磊子一进来就冲我点头了，说是荀磊已经叫了一声薛大爷，这不，院子里的孩子们就属磊子懂礼，哎，您可别冤屈了他。偏这时候，冯婉书探进个头来招呼：荀磊，你来。荀师傅威严地咳嗽一声，命令荀磊：你给我站住。冯婉书吃了一惊，一吐舌头，头缩回去了。薛师傅亲切地招呼荀磊：磊子啊，来坐这儿，你大爷有话跟你说。是这么回事，你爹你妈呀真是如来的心肠啊，见我们家为着一块外国坤表闹炸了窝，给我们想了救急的法子，还得让你老家一趟。薛师傅向荀磊形容了那丢失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的款式的时候，冯婉书 把赵编辑送出了院门。当他回到荀家，进入厨房的时候，他发现荀师傅脸色仍旧阴沉，就赶紧过去解释：“大爷，刚才来的是出版社的编辑，关系着荀磊的事业，所以我们多说了一会儿。”荀师傅冷冷地说：“事业，你们的事业就那么了不得呀？我当过兵，我当兵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要当总司令，能那么想吗？”荀磊赶紧给冯婉书递个眼色，冯婉书就不再说什么。薛师傅道谢着辞去了，他还要赶回去忙活他那婚宴，却把替他临时张罗的荀大嫂换下来。荀磊说了声：“爸，我去买了。”也就出屋了。冯婉书赶紧过去跟杏说：“咱俩这就开始包吧。”杏心里忽然非常可怜冯婉书：“来，俺擀皮你包，咱俩合包的准好吃，不让有一个下锅散馅的。”荀师傅叼着烟斗走出了厨房，到自己的屋里坐在沙发上靠着想心事。他想起前些日子磊子和小冯在自己跟老伴面前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事业。小冯说起外国从前有个大人物，哦对了，说是叫拿破仑的那么个皇帝说过那么一句话：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磊子和小冯对这话简直崇拜的不行，老伴儿觉着新奇，跟他们打听。磊子跟小冯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掰开了揉碎了解释给他听。老伴儿听了光是乐：“哟，要是当兵的都成了总司令，那谁还能指挥谁呀？”荀师傅听了心里却老大的别扭，他当年为什么去当兵？不当兵，不投共产党，那他就得饿死。他当年为什么去打仗？那不打败那国民党反动派，穷人就翻不了身。他从来没想过要有什么个人的事业。他想过当总司令吗？他连争取当连长的想法也没有过。他进了工厂以后，时常有师弟问他：“哎，你怎么打完仗就回家了呢？你要是留在部队，现在说小了，不也得闹个正团级啊？”那倒不假，当年一块参军，后来留在部队的，现如今都有当上正师级的主了。不过他荀兴旺，没有什么后悔的。他在战场上是个普通的士兵，在工厂里是个普通的工人，如今他在后门桥那块是个普通的修鞋匠，他的血汗流得正当，他为国家和群众出了力，他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从来没为亏心事睡不着觉过，他自己看重自己，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尊重，像自己这样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可磊子和小冯他们分明是不满足了，他们一天到晚琢磨着什么事业，总想拔尖儿出人头地。当然他们倒也不光是为了个人打算，听他们议论的那些个事业倒也都是国家需要的，他们也不是想使奸耍滑去坑蒙拐骗，他们好学习，好钻研，肯下苦功夫，敢干大事情，难说谁是谁非。但是他们跟自己分明已经是两套心思了呀。看起来啊，倒是杏儿那样的孩子这心思跟自己更贴近。荀兴旺的估计并不准确，在厨房里两个姑娘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聊天， 当冯婉书把荀磊惨遭不公正的退稿一事告诉给杏儿以后，杏儿竟然比冯婉书还要激动，她诚心诚意地说，印那么一本书要多少钱？他们不给印，把稿子给我，俺跟枣给俺磊子哥印。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钟鼓楼高高的屹立在京城北面，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鼓楼在元代的时候叫齐正楼，到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楼西边还有一条旧鼓楼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齐正楼的位置并不困难。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庙坛，嘉庆5年，也就是1800年，对鼓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镇守于全市中轴线北端的位置。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着24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1.5米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鼓楼也被劫掠了。如今24面更鼓只留下了1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钟楼在元代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没有动，清乾隆12年，也就是1745年之后重建，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直到1924年以前，钟鼓楼都履行着向全城居民报告时辰的职责。用什么来计算时间呢？最早在鼓楼上置有铜铸刻漏，据说是宋朝传下来的国宝。所谓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漏而度量出时间来的装置。据说当年的铜漏壶一共有4个，从上到下依次的名称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之间安有挠神，设有机械，能按时击挠发声，每次击挠8声，非常的准确。铜壶中自然需要经常的添水，冬天为了防冻就要注入温水。可惜现在的鼓楼上仅有漏壶室，铜刻漏已经荡然无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箱来计算时间，从精确度上说，似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钟鼓楼怎么报时呢？白天正午时分，钟楼要鸣钟；夜晚，鼓楼要报出5个更次。第一更大约是在晚上8点，报这一更叫定更，然后每一更击鼓一次，每次击13下。二更大约在夜里10点，三更大约在午夜0点，四更大约是深夜2点，五更就是凌晨4点了。当年的文武百官听到三更鼓之后就要准备起床，四更鼓之后就要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鼓就要鱼贯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称为海幔的地方听旨。定更的时候不仅要击鼓， 还要相应的撞钟，到四更报子正的时候又要再相应的撞钟。这一次报时活动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亮鼓。在定更和亮鼓之间每隔半个时辰，就是现在的大约一个小时，钟楼还要独自撞钟一次。定更和亮鼓的击鼓撞钟法是这样的，两名更夫到时候分别在钟鼓楼上手提孔明灯遥相对照作为信号，然后分别进入楼内击鼓撞钟。击和撞都采取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并重复两遍，共计呢是108下。击鼓在前，撞钟在后，悠悠然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钟鼓楼沉默58年了，但是在1982年12月12号下午5点来临的时候，他们却雄姿依旧，仿佛随时都可以发出新的讯号。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着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和音响。而后人们就意识到还有着一种和空间并存的东西，那就是摸不着、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这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喜怒哀乐，于是生死隔空。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的存在着，他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就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志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就相争相斗，相击相当，相持相离，相倾相极，同时呢也必定伴随着相依相靠，相会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就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就构成了命运。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但是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各异的。薛永泉师傅从荀家回到自己家，还没进到新房中，就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扶住膳棚的撑架，喘着粗气。正好路过的海西兵看见这情景，赶忙过去扶住他。薛大爷，您先到我屋里歇歇吧。海西兵一个人住在里院北边的东耳房中，薛师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儿歇歇合适，就由他扶着去了。海西斌让薛师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地叫过了殷大爷来。殷大爷行医，虽然挂的是正骨的牌子，但是他对其他一般的内外科病症也能诊断施治。他给薛师傅号了号脉， 不爱的，高血压上来了，加上你那个哮喘的根子没断，所以头晕胸闷。哎，我给你推拿推拿，不一会儿啊，准能松开。说着就解开薛师傅的领扣，先给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海西斌已经对殷大爷汇报过卢宝桑的动向了。殷大爷判断说，他进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让咱们给冤屈了。要是身上真掖着雷达表，拽他进去那儿，他也不会去。海西斌对殷大爷更加佩服。这会儿殷大爷给薛师傅推拿，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瞧着。他想，不该光学打拳，也该跟殷大爷学学这个推拿正骨。薛永泉合着眼，随着结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阵阵一片片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思绪。在薛永泉当喇嘛的时候，他一度相信时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也就是说时间是循环不已的。他从师父奥金巴索教授的佛经中得知，那循环不已的时间是按劫划分为阶段的，每一次从开始到毁灭构成一劫，这一劫就是打劫那个劫，这当中又包括成、住、坏、事四个小阶段，称为四劫。每到坏劫的时候，就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于是乎世界归于毁灭。人只有皈依佛门，潜心养性，求得解脱，才能超出这种时间的轮回。如果不能解脱，就要无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道中如车轮般旋转不停的生死相续。现在的年轻人到佛寺去游玩，看到寺门外山墙上写着法轮常转的字样，往往不知道什么意思，因而毫无联想。当年的薛永泉看见他，却必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既然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圆圈，那么一圈转完之后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着一个来世。当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的时候，常常大声地嚷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嚷者有这种自信，围观的人群中如薛永泉者也认为事乃必然。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畅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